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電話時段，在電話旁邊應該有阿彭生，係咪？彭生請講。 係係，你好，台長。 喂，好啦，講啊嚇。 其實講翻國際形勢啊，咁其實你而家應該點睇咧？其實 冇嘅，嗱，今日咧反而有一單新聞咧，我覺得值得講嘅，就係呢個瑞士啊，瑞士喺呢個即係問題上邊咧，而家呢個香港嘅問題上邊，或者中國而家即係嗰個去向嘅問題上邊咧，連瑞士一個咁細嘅國家都出聲咧，呢件事顯示唔尋常嘅，唔尋常有兩個地方嘅就係、是、譬如講緊五眼聯盟啦。好多問題上面都開始有統一嘅意見，但唯獨是歐盟未必有。你見到特別係德國咧，一路都好曖昧。但係咧，瑞士一個幾百萬人嘅國家，一個細國，佢都出聲嘅話咧，呢件事唔尋常。 仲要係中立啊！咁多年都係中立國喎。 係啊，佢從來打到世界大戰時候，佢中立國嚟噶嘛。 拉士係咯。就算拉士都係講中立國俾佢過喎。 係。 咁仲有啦，日本嗰度，你而家日本都話有六眼聯盟啦。 嗯。 即係冇講超英講咩，佢係根本就已經係講明係咩。 嗱，日本嗰度咧，我講多少少啦。日本嗰度係點樣咧？嗱，日本本身咧，我諗如果大家熟悉日本而家個經濟狀況，都知道咧，其實日本係好想有中國嘅呢啲遊客啦，或者咩其他方面嘅支持，所以咧，其實佢係即係喺經濟上面咧，佢係好即係好想係同即係中國恢復翻嗰個關係嘅。但係即使咁困難嘅時候咧，佢仍然要同呢個美國嗰邊要行埋一齊。嗱，有單新聞我唔知啊，彭生你有冇留意咧？就係、是、中國啱啱宣布咗咧，就係喺呢個釣魚台嗰個問題上邊咧，佢哋遲啲會派嗰個大量嘅漁船過去啊！即係事先講明喎，你有冇睇到呢啲新聞啊？ 有，但係你已經執行曬馬噶咯，日本 係啊， 名都改埋啦，即係、 啊、人哋改啊，人哋叫尖角列島嘛，係嘛？ 之前咯，而家叫登城島諸國啊嘛， 係 即係已經改咗名嘅，直頭擺埋呢個加賀號喺度住噶嘛。 喂，我唔知道你熟唔熟咧，佢地圖改咗未啊？日本個地圖改咗呢個名未啊？ 改咗㗎啦，即係已經通咗憲法㗎，啱上個月。 應該我如果冇記錯就係喺沖繩啊，如果冇記錯啊，沖繩嗰個石垣島嗰邊改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登城島列珠島嚇。 哦，咁啊，如果去到一個咁嘅狀態咧，你話可以派啲漁船過去，咁你係咪話即係有心要將而家喺嗰個？南海啊，甚至台灣海峽嗰笪地方咧，將嗰個軍事，將嗰、那個危機升級咧。嗱、啊，所以我自己嘅睇法咧，我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大家而家好專注喺嗰個香港問題上面，但其實真正個爆炸位咧，真正有嗰個觸動成個局勢嘅改變咧，就反而喺南海同埋台灣海峽上面。 咁其實佢要打東引島先噶嘛，其實。 系咩？够胆咩？ 你呢啲会唔会系炮？会唔会系呢个叫做炮兵船咧？即系渔船扮炮兵咧？ 有我相信绝对系啦。渔船本身边度有威胁啫？即系你出到渔船嘅渔船入边应该有武装噶啦，我相信吓。咁啊，睇下日本嗰边点应对咯。 中共嗰度 系啊， 佢就而家其实我已经做咗统计噶啦，其实 嗯， 咁佢八成半以上嘅人，日本人啊， 嗯， 系已经系唔妥呢個中國噶啦， 咁多有冇係咪真噶？因為 哇，大佬日日二百幾單喎、啊，東京 係咪啊？ 即係揦嘢啊！你完全你咁多年即係原本嚟緊話九月係邀請習近平嚟啊，八月嚟邀請習近平嚟日本噶嘛？ 係而家都唔肯唔去啦， 多年 係啊。 你唔妥，唔系唔邀请，直情唔叫佢嚟啊！ 唔叫佢嚟， 而家直情同埋点样谂，点样设置啊？ 是 即踢走在日本境内的日中资的渗透啊。 哦，嗱，呢个问题咧，阿彭生，我有少少补充系咩咧？嗱，好多人而家譬如讲到咧话，嗱，我哋立咗讲法之后，我哋唔出声啦，我哋唔嘈啦，我哋唔讲政治啦，我哋做顺民啦。其实系连做顺民嗰个机会都冇啊，连做顺民嗰个机会系冇，点解咧？就是因为我哋嗰个情况系比呢个新疆更加令到呢个中，即系中北京嘅领导人蒙羞啊！佢觉得呢个先系关键啊！你点可以喺咁嘅情况之下，佢点会俾你做顺民？佢一定赶尽杀绝你哋班即系香港人啦、啊！因为你令到佢国际上冇面啊嘛，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清 冇地位 啊，令到佢冇地位啊嘛！佢而家唔搞你系因为好多嘅客观原因令到佢冇得搞啫。你边个坐定咗？即系举个例啦，譬如话哦，出年个美国总统大选完咗，即系结束咗啦。哦，嗰、那个总新嗰个总统俾你一个喘息空间，佢一定搞到你香港人鸡毛鸭血啊！不过咁讲，而家鸡毛鸭血啦吓、啊，一定系大，一定系清洗你香港人噶嘛。个原因系因为你搞到佢喺国际上非常非常之冇面， 亦都攞唔到更多的利益，因为日本都每、即供养了大陆三十几年，预咗三万几亿，跟住英国都七千几万磅。 系啊， 喂，大佬，美国咧，仲有美国咧，嗰阵时1945年开始援助呢个中共，就谂住抗衡呢个苏联 吓， 而家仲有噶， 而家仲有啊！你可能计埋可能德国 中共噶嘛。 德国嗰啲都可能仲有噶，不过而家大家未计条数啫嘛，到哦真系计数嘅时候，即系从你而家呢啲咁嘅援助要全部停啦，咁啊佢觉得外交上嘅空前大挫折，个原因边度嚟咧？就系、是、哦，原来啲香港人搞出嚟嘅呢坛嘢。好啊，咁啊，冯生，仲有冇其他嘢补充？ 冇啊， 好啦、 啊、 ，OK， 唔多你，多谢你啊 ，OK， 咁下次再倾过啊，好，拜拜。咁跟住我哋接下歐生嘅電話。歐生接歐生電話之前咧，要提一提頭先啦。鬱敏提到咧，就係2003年嗰陣時叫總辭。咁嗰段歷史點咧？我都在場嘅，就係、是、當晚咧去到呢個七一集會嘅時候咧，咁就阿鬱敏就同嗰個支聯會嗰邊講嗱，我哋上台講嘢，呼籲啲人去呢個七一嘅遊行。咁但係司徒華當其時咧就俾咗一個落咗一個指令嘅，就係鬱敏上個台講嘢咧就不能。绝口不能提呢个泛民总辞啊！咁呢件事咧就系因为我喺 在场啊，所以我历历在目嘅。我哋而家接近俾阿欧生啊，欧生你好，请讲。 哎呀，张台长 系 冇噶啦，而家个恐怖分子国家都搞到香港咁样，香港人都仲系一嚿云，个个都仲喺度讲35+，而家直情收晒声。 嗯， 即系正如头先学下。教主話齋，你又唔總辭，又唔夠膽做，定係為咗出份糧去供層樓？好心嗰啲民主派嗰啲咁嘅支持者睇清楚啦，真係冇用噶啦！即係香港都已經玩完噶啦，我都硬係都唔明點解仲未有人夠膽行出嚟去帶頭咧？ 行出嚟有代價啊嘛，歐生，你講得咁輕鬆真係，連做唔做一個議員啊？你知唔知幾慘啊？头先你讲话哦，要公车，喂，唔止佢喎，大佬，仲有佢后边嗰班办事处嗰班职员咧，嗰班人都知紧人工噶嘛。 所以就系香港人醒下啦，养班咁嘅立法局议员，全部都系为咗供楼供车， 系 好食好住，生活非常之好。喺、下边嗰啲就全部喺度挨，都唔知道为咗啲乜。咁而家香港都搞到咁啦。你睇下，一年都过咗去啦，都已经过咗一年啦。死又死咗咁多后生仔，无缘无故又掉落楼，无缘无故又掉落海。死咗咁多人啦。系咪真系仲未醒咧？你哋香港人 未醒嘅，我可以好清楚，但你仲未醒嘅。嗱，头先你讲议员嗰度咧，你即系有所不知啊。其实做议员唔止嗰份人工噶嘛，仲有好多其他嘢噶嘛。是吗 好多又名又利又总之双手手泛都齐。好心即是我都希望快啲阿蓝宝先生快啲嚟美国嚟香港睇一睇啦。阿 Rambo 啊叫阿 Rambo 快啲过嚟香港睇一睇。嗌佢过嚟打救我哋香港人真係好过啦。 是吗好啦咁啊仲有咩其他嘢补充啊欧生 係咁多啦希望香港人真係快啲醒到之后就全民武装起义。 我好相信，只要香港人有人夠膽帶頭武裝起義，可以俾咗個理由俾美國嘅話咧，就直接可以打中國噶啦。我就係唔明，我就係唔明點解香港人都仲係諗埋曬啲廢話，你根本都俾唔到一個藉口俾美國人利用呢個藉口去打中國。 嗯， 你唯一一個藉口就係喺香港屠殺香港人。 嗯。 跟住美國先有個藉口可以長驅直進入嚟，攻打你中國就係咁簡單。你連呢一樣都唔做，美國佬啊，淨係一堆喺度拖。 係啊，你講呢樣啱喎。而家連美國人都係講下啫喎嚇。即係呢啲實質嘅啲所謂嗰啲制裁啊，咁啊制裁新嘅官員啦，但係其他地方就未見喎。好啦，多謝你，安生啊。 系啊，美國人最緊要就講利益嘅，好老實。 系啊， 一打仗嘅時候咧，美國嘅經濟就會復甦，呢個係全世界都係好清楚。 一打咧就美金升噶啦，唉，呢啲係真係屢試不爽啊！所以如果話，美金啊，佢哋驚話冇人要，話貶值咁啊，一打咪得咯，打仗就搞掂啦。 我睇啊呢一鋪咧，特朗普咧，佢哋呢今年即係呢個大選咧，佢應該係會開波打中國。佢一開波打中國，咁個總統選舉就要壓後。咁佢一壓後嘅話咧，咁佢再翻轉頭時候咧，佢個民望就會再上翻嚟，咁佢就會贏啦。 哇！這個你主觀猜測啦嚇，佢壓後啊，我諗好大件事咧。 嗰陣時阿布殊阿老布殊個仔咪咁樣咯，打波斯灣，打阿富汗啊嘛，凌晨夜晚開射呢個飛彈噶嘛，佢咪。 咁但係佢嗱咁講，我同你講清楚個憲美國憲法咧，就佢哋押後嗰個選舉就唔喺個總統決定嘅，就唔係好似而家呢個情況咁，佢哋喺國會嗰邊咧要即係做一個好慎重嘅決定嘅。好啦，我驚你哋多謝你歐生啊 ，OK， 我哋下次再傾過 啊，拜拜， 係，拜拜。好啦，咁跟住我哋有學佬仔啊，這個都係一位應該係新打嚟嘅聽眾嚟嘅。我哋而家就尝试接紧呢个学佬仔。 你 哦，咁可能呢个电话系咩啦？唔得啦，吓，咁你再接过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再报一报喺美国嗰边情况咧，就美国情况同其他嘅地方都系啦，就系嗰个疫情咧系又系喺呢一段时间咧又系逆转噶。又是再重新反彈翻嘅，咁令到咧就美國覺得而家現有嗰個防疫嘅措施咧係出現咗極大問題，所以係要加強嗰、那個其他個控制嘅方面嘅。咁換言之咧，就係可能美國經濟咧都係繼續咧就會出現一個嚴重嘅問題啊。咁大家睇到啦，就係、是、嗰、那個大家去報嗰個統計數字嘅時候咧，中國相當之突出嘅。但是呢就呢、這個統計數字呢大家都會好質疑呢就係、是、究竟呀係真係假嘅。咁大家如果要去驗證中國嘅經濟嘅統計數字呢就唔係睇佢嘅公佈。大家只需要睇一睇香港嘅藍天。即係只要香港嘅藍色嘅天，即係個空氣仍然係清新，仍然係大家覺得即係一出街嘅時候呢天朗氣清嘅話呢，呢、這個就代表呢中國特別是南方的經濟咧，係完全未復甦的咁、啊、由於嗰個電話接駁方面出現咗問題，咁我哋而家接駁另外一位嘅觀眾啊，就應該如果我睇冇錯嘅話，就應該係白明漢嘅簡先生啊。啊，我哋而家接緊俾佢噶啦。係你好，簡生。 係你好嘛？你好嘛？ 係。你健康点啊？好翻未啊 ？OK 啊 ，everything all right 啊，台长你好嘛？ 多谢你，多谢你，系。 系，你嗰边情况点啊？而家肺炎。 肺炎啊，可以讲啊，非常恶劣啦。咁我喺度趁住报一报啊，就系咧。去到今日咧，就由歷來幾即系近幾日咧，即系每一次都過一百宗咧，跌翻落八十。咁但係咧，對於呢個統計數字咧，大家而家社會上咧又開始有質疑啊！質疑嘅地方係咩咧？就係當中國宣布咗我哋派專家落嚟嘅時候咧，個疫情咧就跌嘅。咁所以慢慢咧開始有啲人就懷疑，即係究竟條數咧係咪真實嗰個反應嚟咯？點解每一次嗰、那個即係數字都係同嗰個政治嘅事件或者一啲政治決定咧係完全配合嘅咧？呢、這個就成件事嗰個疑問嚟嘅。係簡生。 咁我哋電話係咪又係接駁有問題係嘛？嗯，咁頭先我哋講開嗰、那個即係、就是、疫情嗰個數字咧，今日最新就跌到係80啦。簡生喺咪電話身邊啊？旁邊啊？嗱，技術人可能要再搏一搏嚇。咁我哋講開嗰個疫情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前幾日咧一路都係講緊係過百宗啦，甚至係可能去到140多宗啦。咁而家重災區咧就開始係呢、這個老人院入邊啦。咁好多老人家都感染，咁而且個死亡率咧係即係個死亡嘅數字咧係越嚟越高嘅啊。咁今日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已經即係去到20多、30宗噶啦。咁呢個情況咧，代表咧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第三波嘅擴散咧，非常之嚴重啦。咁咧就佢譬如話擴散落去嘅話咧，咁嗰、那個市面咧，譬如話酒吧或者食肆嗰啲嗰個禁，即係禁頭。簡先生請講。 我呢邊都而家亂殺龍啊！而家發現我呢邊都亂殺龍啊！而家好犀利，而家好。 點亂龍法先？你要講嗰個細節。 嗱、那個細節咧就係咁樣，原因咧就係佢呢度Boris Johnson 開曬所有嘢之後咧，佢問題咧，你即係我揸的士我睇到啊嘛，你洋人嗰邊咧，洋人嗰邊咧，佢哋仲喺度自己即係會避忌啲噶 ，two meter 嗰啲全部都會有嘅，係咪？但係你有好多地方咧，例如。中國人地方或者巴基斯坦印度人地方咧，嗰啲咧，佢哋咧一出到嚟咧就冇曬呢啲嘢噶 ，OK？ 嗯， 明唔明我意思啊？ 嗯， 同埋你最大問題咧，你巴基斯坦嗰邊啊，同埋你黑人嗰邊咧，你有好多 plaza， 有好多 shop 啊，全部都開曬噶，你明唔明啊？ 係， 因為鬼佬嗰啲 high street 咧，全部已經差唔多執得就執笠噶啦。 哦，咁慘啊！ 因為咧喺巴基斯坦咧有好多嗰啲傳統嘅衫嗰啲鋪頭啊，有好多即係嗰啲 supermarket 啊 ，Asian supermarket 啊，有好多呢啲百名漢啊、曼城啊、Bradford 啊、倫敦啊，四圍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地方咧，就好多人咧就出曬嚟咧，又冇 two meter distance 啊，乜嘢都冇噶 ，OK？ 就而家咧有，而家你而家 Birmingham 都差唔多150宗啦，每一日。OK， 咁今日啲老師先講喺英國啲老師佢哋講話，佢哋求政府咧就將所有酒吧同埋鋪頭同埋 restaurant 全部都 please 刪曬佢。點解咧？九月要開學噶，如果搞成咁咧，又 lock down 一次咧， 唔使開學咯。 你明唔明啊？我哋啲仔女已經6個月冇翻學啦，咁樣佢呢代人玩完㗎喇，咁樣即係呢啲細路仔玩完㗎喇，如果九月都開唔到學，你明唔明我意思呀？所以而家英國都亂曬龍，而家英國都好大喎。 冇噶，你讲呢个咧，即系差唔多而家讲话嗰个疫情第三波咧，系比第一二波更加严重嘅，严重就系基本上你揾唔到一个对策咯。所有呢啲西方政府，佢只能够做一样嘢，就系等嗰个疫苗佢出现嗰阵时候，即系能够大规模去使用嘅时候，先至能够控制到个瘟疫咯。吓， 系啊，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你啲科学家咧，佢哋就要 lock down。 Boris Johnson 佢都一半想 lock down， 但系咧你个财神咧，你个财爷啊，英国个财爷咧，即系个印度佬啊，佢唔想 lock down 啦，佢唔想 lock down， 佢梗系唔想啊，喂，佢咩镬啊，大佬，如果 lock down 就 系啦， 唉， 嗰条友咧，佢就唔想 lock down， 但系如果你唔 lock down 咧，你死好多人噶， 系啊，系啊，所以 仲有一样嘢咧，我想同你讲咧，我净系想同你讲一分钟啫，10秒啦，当。罗冠聪而家系咪喺英国噶？如果佢而家喺英国啊嘛， 可能系你讲啊。 OK， 我净系想讲上次 Hard Talk 你有冇听啊？佢 有。 你知唔知咧？呢班全部垃圾嚟噶，呢班后生仔，呢班全部系垃圾嚟噶。OK， 佢同佢哋同当年嘅六四嘅嗰啲后生仔走咗去美国啊，走咗去第二啲国家咧，系一模一样，冇噶啦。呢班人冇噶啦，咁 OK， 我唔明点解香港人仲喺度谂紧呢班人？呢班人全部垃圾嚟噶 ，OK， 嗰阵时咧教嗰阵时教授讲过噶，就系话咧呢班人咧，佢哋一有 power 咧，政治 power 咧，佢哋会转咗噶啦个人 ，OK， 你解体自己嘅，你解体自己嘅 將自己嗰、那個group 解體咗 ，OK， 係、為咗選票。 香港眾志嚇， 真係 shame on you！、你根本你當自己係咩啫？你一班後生仔，開頭嗰幾年幾好，你用翻嗰個理念，用翻嗰個思想嚟做人啦，係咪？你又要驚嚇？好彩今時今日呢班人咧走咗佬，分分鐘呢班人係仲危險過民主黨同埋第二啲人，明唔明啊？明唔明我意思啊？ 明係 會滑咗噶嘛？係會滑咗噶嘛？ 好啊，好多謝你啊，教生啊 ，OK， 好啊。 同埋收線之前，我想嚟過兩句。鬱敏咧，教授成日都講一樣嘢咧，就話咧歷史係勝利者寫嘅，係咪？我有機會咧，我想同鬱敏咧嚟香港咧講呢樣嘢，講一兩個鐘，我可以同你坐低講。 好啊，好啊。但係你最緊要 歷史唔係歷史咧，因為我都讀歷史噶。 係 歷史咧，唔係勝利者寫噶。 係 歷史咧，係受害者寫噶。記住， 明白。 歷史咧係受害者寫，唔係勝利者寫噶。你幫我話俾佢聽啊。 好， 好冇。 好，多謝你啊。 OK， 啊，保重身體。OK， 多謝你。 OK， 好。啊，咁我哋跟住再接一接啊，學佬仔啊，咁睇下今次接唔接到啦嚇。好，阿何老仔，请讲。 喂，系， 请讲。 系，喂，你好。 系， 喂，我想屌下张竹君四点半嗰个自卫大会嗰啲维稳记者啊。 系，讲啊。 喂，点样？即系点样解咧？成日有一句原因不明咧，就唔谂会追问嘅。咁你做记者嗰个真相？係揾真相就係你個天職嚟噶嘛？咁點解大半年永遠冇黨鐵，永遠冇巴士去感染嘅，又冇人去追問嘅喎？ 嗱，我答到你個答案喎。第一樣嘢，嗰班記者梗係維穩啦。第二樣嘢就係佢問咩問題，後邊個編輯喺個電話度督實佢噶嘛？嗱，你淨係可以問呢啲嘢，你問得即係佢嗰個尷尬咧，佢出唔到聲咧，嗰啲你就唔好問。因為我哋有啲同事，我哋即係有間中去睇嘅，就係佢哋真係睇住嗰個電話上面嗰個 Apps 嚟問問題㗎。咁後面呢就係個編輯 咧，就係啲香港人咧日撚日咧喺度追星咁喺度睇直播，即係我覺得真係好撚戇鳩咯。你用下個腦先啦， 係啊， 點諗解的士會中？你哋會驚搭的士，但係唔諗怕搭巴士，唔諗怕搭地鐵，照翻工照逼，真係好撚奇撚怪。 系啊，个感染嗰、那个嗰、那个机会一样咁高噶，系咪啊？你咁讲系咪啊？即系如果譬如佢有个菌，有个人带菌，佢都可以搭地铁噶，佢都可以坐巴士噶，佢都可以坐小巴噶，佢亦都可以坐的士噶。咁点解唯独是就系、是、哦？你而家次次讲真都喺个的士上边系咪啊？系带出嚟咧？点解唔可能喺嗰个地铁站入边？特别系你嗰个通风个系统入边啊，残留咗啲毒诶呢、這个呢、這个病毒而引致到即系有啲人感染咧？唔系好多漏洞嘅。如果你肯问嘅话。佢就算唔好講話佢呢個幾多，其他嘅新聞發布會都係好多漏洞嘅。但係記者始終係問唔到一啲最尖鋭、最有即係最可以暴露嘅真相嗰啲問題咯。 嚇、啊、咁、啊、我想帶出咧，真係大家應該去杯葛下呢啲所謂嘅記者會啦，根本就維穩打飛機工具嚟啫嘛，睇佢都嘥撚時間啦。 係冇錯，呢個等於以前嗰、那個。四點嗰、那個嗰、那個警察嗰個記者會啊嘛，嗰、那個又係即係又係做一個唔係做俾市民睇嘅記者會，係做俾佢自己嘅警員入面要即係睇嘅，去自我調劑嘅一個記者會嚟嘅。即係明明講啲嘢係肯定係大話嚟嘅，大家照單全收嘅係咪啊？ 係啊，覺得呢樣嘢好恐怖咯，個個喺度喂當照單全收㗎，全部都係覺得喂去噏啲乜嘢就要信乜嘢㗎，完全冇質疑嘅能力㗎，依家啲人。 而且你而家大鑊到點樣咧？你連 Bloomberg 呢啲咁嘅外國通訊社都係照去嗰個發放呢啲特區政府嘅謊言喎。舉個例啦，譬如而家阿伯嗰、那個臨時嗰個醫院，明明係你自己香港人自己搞出嚟㗎嘛？政府話：哦，呢個係北京嘅幫手之下先搞嘅。嗰、那個外國通訊 Bloomberg 照寫，所以大家如果即係有咁嘅時間咧，就寫呢、這個email 或者透過各種嘅方法咧，去投訴呢間通訊社啊。嚇，邊個我講嘅？ 同埋，我覺得咧，喂，好多傳媒啊，佢哋冇去真係去好尖鋭去追問。 嗰啲康復咗，佢哋有啲咩後遺症？ 究竟個後遺症點樣？譬如嗰個 治療啊， 肺部嗰個肺嘅功能有冇損失到？係咪啊？譬如食咗呢啲藥，如果有食藥嘅話，有冇個副作用產生？喺沙士嘅時候已經有啦，譬如啲人骨枯，或者個肺部嘅纖維化。你唔見好多人講喎，講咗之後冇人理喎。咁今次啲人康復咗之後，之後點樣呢？係咪啊？特別係啲老人家同埋啲長期病患者，佢所謂康復咗之後啦，出咗院之後，佢哋嗰個狀態點樣呢？其實呢啲要揾記者去跟進嘅啊。 希望櫃頭會幫手去做下有關啲 就唔係 My Radio 係天價報啊，應該講嘅天價報，天價報就負責去報導嘅。咁我哋會同啲同事。去講講呢個樣嘢㗎，叫佢哋喺睇下盡可能去做翻少少，即係做翻多方面關於呢方面嘅報導啦。好多謝你，好老仔， 唔該你先，好。 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禮拜四再見啦，拜拜。